会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。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人要劝告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 曾说，如果你喜欢了一位偶像，请一定要为他写一些文字，不追求华美，不强求确凿，只要清晰地记录你所有的思念与战力就好。那么你有做过什么关于追星的举动吗？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偶像或喜欢的明星，你会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呢？在这里欢迎你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如果给你一个和偶像或是明星对话的机会，你会想和他说些什么？

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装决定。哦，难怪曾说出不能成为知己的，怎么可能相恋？这晚我仍真听见，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。为知己的怎么可能相恋？这晚我仍真听见，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，总可不可能相恋？我却怕未可以遇见。啊， 友情如仍未变，最终相。将必听到知己笑声到永

是这样熬着冰着疼着蔓延着，天黑了也让灯亮着，你走了就让门关着，不必非得让我在你面前疯了。